去年圣诞腾空的烟花，刚好一场大雪也落下，摊开寂寞手抓，捧着冻得通红我滚烫的脸颊，想起一辈子那句话。转眼又是北京的炎夏，时差还有开满了荷花，越过了旧砖墙，那排法国梧桐多繁茂的枝桠，听到一曲吉他调吧，四季风景在我的窗前悬挂，人海涨落在我的心里，变化流转的时光，褪色的过往，岁月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，四季风景在我的窗前悬挂，人海涨落在我的心里，变化当曲终人散场，我终于听懂直达调有多悲伤。转眼又是北京的炎夏，时差还有开满了荷花，越过了旧砖墙，大牌法国梧桐多繁茂的枝桠，听到一曲吉他调吧，四季风景在我的窗前悬挂，人海涨落在我的心里，变化流转的时光，褪色的过往，岁月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，四季风景在我的窗前悬挂，人海涨落在我的心里，流转的时光。